任嘉萱呢就是 Selina， 来自 SHE 当中的 S。这首歌中间呢还有一段闽南语哈，据说呢王力宏当时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任嘉萱，他觉得他有一种很亲切的啊，就是乡土感啊，这个没有任何的贬义啊，是觉得他很邻家女孩，非常配合这首歌的味道，所以呢整首歌听下来也的确觉得倍感亲切。2021年11月25号，欢迎各位来到浪潮 Listen to One， 巧克力涵陪伴各位的幸福摩天轮版。首先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当中，你将听到的歌曲都是对唱歌曲，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到听听 FM， 就是在 APP 当中找到听听 FM， 然后到我们的聊天室告诉我，如果以后的星期四下午都是这样的情歌对唱或者是合唱，你是否喜欢呢？因为一周当中我只有两天陪伴各位朋友，想给你来点不一样的。那么爱你为什么？ 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那么爱你为什么？这个问题从1999年问到了2021年，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大家有没有在 KTV 当中唱过这首来自黄品源和莫文蔚共同合唱的《那么爱你为什么》？你知道吗？这首歌呢，它其实是韩国的一首歌曲《Always》，然后呢，李宗盛把它填词，收录在黄品源的第二张专辑《狠不下心》当中。这么多年过去了啊，不管老朋友新朋友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许都会哈自动生成一段爱情当中你曾经苦苦的也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那么爱你为什么呢？可能下面这首对唱又能回答这个问题，只对你有感觉啊。有朋友问我说，为什么你选择了在星期四下午啊、要幸福摩天轮里都是对唱歌呢？因为我觉得坐摩天轮的时候还是应该有一个伴儿吧，所以给你加一个。 姐的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 浪漫没天分，反应够迟钝，不够精神，话叫做颜色，但很矛盾，喜欢你的笨。 我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玩得再疯再野，你的迷眼我就收敛， 对唱歌曲来自飞轮海和大家现在也依然啊对他的唱功非常认可的黑笔田馥甄。这首歌呢距离今天也是有年代了，2006年，它是来自张家玮作词林俊杰作曲啊。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东方朱丽叶》的插曲，一晃也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每提到这个甜美的对唱歌曲的时候都会想到他。那说到甜美啊，说到林俊杰，刚刚那首歌呢是他作曲的，其实他也跟很多女歌手共同唱过情歌，比如小酒窝。 还在寻找

成功，听这首歌会很自然的生成那一档婚恋节目《非诚勿扰》啊！每当牵手成功的时候，就会有这首来自卓文萱还有曹格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梁山伯与朱丽叶》。这首歌呢是在2006年来到我们耳边的，但是它的这个，我觉得生命力是超级旺盛的哈，愈发的被大家所喜欢。这个名字呢也是来自于中西方经典的爱情悲剧啊，《罗密欧与朱丽叶》还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虽然哈，把他们两个结合在一起呢，乍一听是有点觉得有点云里雾里，但实际上呢，他所要描述的就是梁山伯会跨时空，也会和朱丽叶在一起。那歌曲歌颂的不仅是跨国恋爱，也是跨世纪恋爱。歌词呢看似思想解放，但其实还是爱情童话的崇拜者。天真的人们还能爱，这就是他们的秘密。生活虽然很苦涩，但是我愿意在甜蜜的情歌当中为你投放一点甜。所以每到星期四，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在我们的幸福摩天轮当中，你都会听到很多的对唱情歌。 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的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的放。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

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这里是由北京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大家好，我是韩丽，星期四的下午带你做幸福摩天轮。 眼看着手机里没讯号，担心你的回信我收不到，哪怕只传来一个微笑。 傻笑，但是你通篇听不到和这两个字相关的内容，但它却诠释了一种其实在感情里特别难过的局面，就是对的人 在错的时间遇到却放不掉。这首歌呢是在2012年收录在周杰伦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的一首对唱情歌，是来自周杰伦作曲和袁咏琳共同演唱的。这种 R&B 风格的歌曲呢，两个人唱的也是很有默契。但是哈，在这个歌词当中你也听到了，虽然这个告白了，但是时间晚了，这个女孩身边早有陪伴的人，可是这个男生呢，却依然还记得女生爱喝的饮料。扎心了哈。情歌有时候会回答一些情感的问题，同时也是帮你释怀一些情感中的就是小疙瘩吧，让你慢慢的能跟自己和解，能跟那一段时光和解。有时候真的解决问题的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办法，而是时间，因为没有那么重要了。有一天你也会如此轻快的把这件事情轻描淡写的告诉别人。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星期四下午韩丽的陪伴。我呢希望哈，从上个周期开始，以后尝试着在星期四的下午呢，带你做幸福摩天轮的时候，都会带来情歌对唱情歌，还有一些合唱的。因为你想想哈，不管是哪一种摩天轮，大家可能都不希望是自己一个人在上面转了一圈又一圈，都希望身边有知心的朋友或者是爱人，这样的话你才会感受到摩天轮的浪漫。一说到浪漫的摩天轮，有好多朋友在聊天室里给我 po 了在他的城市当中有的摩天轮。 有点点被当作视线，我只好踮起脚尖假装轻一点， 学不会表演，只好扮鬼脸，小心试探对面的你怎么表现。 空气我们之间 火花开始蔓延， 我在等你的出现，我想这是心引力的定律，找到你想对你说的， 我们之间 火花开始蔓延，我在等你的出现，我想这是心引力的定律，找到你想对你说的，一起我和你早已慢慢靠近，想和你去南极，想和你看流星，奇怪我怎么还能想到和你老去，唱给你听， 心引力的 心率， 找到你想对你说来，一起我和你早已慢慢靠近， 想和你去南极，想和你看流星， 奇怪我怎么还能想到和你老去， 心引力的注定。

爱情当中一定会有爱而不得，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遇到的那种可能。但是呢，你听阿四和林宥嘉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伤感，反而是一种洒脱，用他们之间的音乐理念碰撞出了这种惺惺相惜的音乐碰撞。致姗姗来迟的你也带给在聊天室当中可能目前是一个人啊，听着这些情歌觉得很甜蜜，特别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和自己某一天真的可以在浪漫的摩天轮当中来一起分享这份甜蜜。我们常常说啊，他正在与你相遇的路上，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个人的碗。真的，此刻你要好好的过好一个人的生活，因为马上他就会到来了。浪潮 Listen to One， 时间过得很快，我下面要带来的这首对唱情歌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们在 KTV 当中会和喜欢的人曾经演唱过的，因为它真的在对唱情歌当中我觉得属于在编曲里非常有特点，有电影感。看一下子就好像是在骑马要带你离开这里，我们分开旅行好吗？这首刘若英和黄立行演唱的《分开旅行》，也对，绝对是在谈到对唱情歌的时候无法忽略掉的一首歌。 选择赤裸三七你，一个人鸟飞向巴黎，尊重各自的决定，为此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亲密中犹豫，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 献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我明白，躺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怕离下一整天。 要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私情，我不喜欢你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Black Heart， 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想结局 Thank you.